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见多云，偏南风3-4级，最高气温呢30度，最小相对湿度呢30%。那今天夜间呢是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呢85%。总的来看，那今天下午呢本是天气晴朗，能见度呢不错，有利于假日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断桥铝门窗的一些事情啊。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自明地门窗北京市场的负责人啊，谢匡丽谢先生您好。 那主持人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门窗的问题啊，尤其是断桥铝的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啊。还没看到装修设计图，新房呢才砌了半堵墙，装修公司的就跑路了。五月以来啊，福建省福州市、厦门市啊，接连发生了新开办不久的装修公司忽然关门停业的事儿。那消费者预交的装修的一些费用呢，也被带走了，留下烂尾的装修工程。所以说，这个找到一个靠谱的这个装修公司和。真的 重要， 对对对，真真正正能帮你办事的人，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过两天吧，也会有我们节目的这个活动啊，就是陪同装修计划啊，就会马上开始了。下周呢，不出意外的话，大家就应该能下下周吧，就能听到我们的这个宣传了啊。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这次活动呢也是我们的全公益的活动哈、啊，也是我们的这个专家还有我们的这个节目组，希望能大家装修的时候，别以前就是光痛了没快乐。我希望大家就是在快乐着快乐着， 对对对， 是吧， 快乐并快乐的， 对对对。因为我到现在其实就我还挺喜欢装修的，因为我可能大概毕竟做了这么多年节目啊，也跟各种专家学了很多东西，因此呢就是还真的就是能够在装修当中找到一些乐趣。 对， 而且尤其是帮助很多朋友，就是比如改变了一些各种这种格局也好，或者说是一些问题也好，最后看到了一个成品，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特别成就感。 对， 对吧。所以呢，如果大家这个以后有需求啊，需要 要我们帮忙陪同的话呢，等我们广告出来之后哈，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啊。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说近日呢，山东省的潍坊市的消费者协会根据这个投诉的反映的热点呢，发布家居啊家装行业的一个消费提示啊，选择公司要看资质，那一些装修公司成立的时间比较短，人员结构也是比较松散，甚至是临时组团的，没有营业执照和从业资质，那消费者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要查看商家手续是否齐全，选择实力强信誉好年头久的一些老字号公司啊，这个其实也是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对对， 好吧，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哎，这条信息我觉得你可以多聊一聊，关于门窗的啊。说呢，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啊，这个室外的噪音和内心的浮躁一样，成了我们通往幸福的一个阻碍。那近年来，对这个静的这种生活向往和追求啊，使得主打静音的这种门窗和锁具啊，得以的异军突起。那凭借对用户需求的一些切身感啊。感知和深度的一些挖掘，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之下，静音或者将成为门窗行业爆发的下一个风口。哎，这个你来说说吧。 对，静音门窗也是现在一个主流啊。我们做门窗的话，一般以静音来做一个，作为一个主题来跟消费者对接。 嗯， 因为现在生活在大城市，特别每天马路上特别吵闹。如果比如像咱平时天天上班没事儿，都中午的周末休息在家， 嗯， 如果关上窗户好好休息一番，结果大马路上特别吵， 呜呜的那种， 对 对对， 嗯，心情特别烦躁， 嗯。 然后现在我们做门窗的话，静音这块确实是，然后比较主打， 嗯。 然后现在是门窗锁具这块，因为锁，它会产生锁具静音，指的是其它的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异响，其实是这一块。 嗯、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是门窗的一个密封效果会怎么样，因为它影响密封门窗的开关。 所以就说关于这个静音这事儿啊，切切实实因为是现在大家的一些需求嘛， 对对对， 对吧。哎，那我特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静音的门窗它跟什么有关系？我觉得是不是跟玻璃啊， 玻璃 或者说它的这个什么密封啊 密封 都有关系？ 对，密封条和玻璃这两大主要的。 那刚才他说的这个锁具也有关系是吗？ 锁具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它主要是根据就平时开启的时候有没有异响有关系。 嗯，所以就是说可能如果能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静音，其实是多方面的一个要求了。它并不是说一个说 一个 对我装一个锁或者装一个什么东西就能 对静音， 对，不可能的。嗯，哎，那我就发散性的说一下、嗯、就比如像现在很多木门是吧、 嗯、 它会也有一些静音锁，那种锁的话它是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您关的时候如果 静音锁 声小 啊， 咚的一声 啊， 然后一般锁就静音锁就关起来， 它不是说整个门的一个 门静音， 啊、 对、 啊， 它是使用那一下静音了， 明白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现在市面上的各种的这种噱头特别多 嘛，对 啊，所以大家也要懂得去辨别一下啊。就是我倒是觉得，就关门那一下有点声，其实倒还好。平常你要是真的想让小人，你想慢慢慢慢关，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声音，对吧？但是如果说整个窗户或者整个门它隔音效果不好的话，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了， 对对对， 对吧？你看外边看电视。这屋里的我要睡觉，或者说这个外面就刚才您说离着马路近一些，外边呼呼呼的是吧？ 对对， 这个挺难受的，真挺难受的啊。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啊。刚才说的是这关于这静音门窗的事儿啊。当然，大家对里面的一些什么密封条的事儿，一会儿我们待会儿再说啊，会详细的跟大家说啊。下面一条信息说的是啊，市场的这个监管局呢，在流通领域对标称广东、山东、北京等十个省市的39家生产企业生产的这个木质家具开展这种质量监察，抽查啊，经检验受检的木质家具批次呢是45个，不合格的是13批次，其中4批次的产品甲醛释放量是严重就不太合格了啊。 没问题，对。 所以这个木质家具这事儿啊，真的。不是说纯实木的就真的没有胶没有这种甲醛问题，真的不是啊。 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在尽量的去挖掘一些真真正正能做到可能去代替木质的一些材料， 现在有前铝家居， 对对对，然后包括像不锈钢什么，它外边做的其实真的就跟那个 仿真都逼真很， 对， 很 逼真，你看着就是木头，但是其里面 不用手去触感的话，你感觉不到它是铝的。 我其实还挺喜欢这种的，因为这样的话，它无论是铝的全屋定制，还是不锈钢的全屋定制，它没有一块木头，没有任何的环保甲醛问题， 没有甲醛问题。 真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而且现在很多以前我们想象说它只能做一块板或者不是，现在我看好多连那个什么。什么 榻榻米呀、 啊， 什么都能做， 榻榻米、床、酒柜， 对对对， 家具全能做， 对， 现在都可以做。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趋势，真的是哈、啊。以后我们好好挖掘一下，回头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好吧，我们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啊。嗯，记者发现呢，说目前不少的这种智能家电呢，仅仅多了一些和智能手机的这种互联，用户可以通过移动的设备去控制机器和了解机器的状态，操作上呢也并没有简化。那除了智能台灯之外，扫地机器人也是非常的热卖。那根据产品介绍呢，说这个扫地机器人啊可以自动的清洁房间，用户设定好时间段，机器人就可以自动清扫，没电了还能自己充电，所以呢比较受欢迎。但也有不少用户抱怨说，扫地机器人有的时候会出现不听话的一些状态啊。 对， 毕竟它是个机器嘛， 对 吧？这个它还没有达到像人这样的去智能。我以前记得可能升级换代也比较快吧，可能最早那会儿我还用过一个，就是那个圆的，对对对，然后它也会自己充电也会扫，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真的一点都不干净。就是它可能有些地方它死角，尤其在一些死角的时候它特别容易积灰啊积土，但是它真的就扫不到。 对， 因为它毕竟体积在那儿了嘛，对吧？所以有的时候还得手动一下。 对， 也不是说那么的智能，我觉得一般般吧这东西。嗯，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大家有什么样关于断桥旅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看到老陈一个问题啊，因为他发来了一些图片啊，因为我们在直播期间呢没有办法给嘉宾看，您不要着急，一会儿等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单让嘉宾帮您去看一看这个问题啊。然后呢另外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最好以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要不然我们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听语音。对，这个是个问题啊，所以大家记好了啊，发这个文字的这种方式啊。这边有朋友问到说，这断桥旅的这个门轴下面下完雨总是会有响动，说怎么一回事？ 这需要派这需要去派人现场看一下。 嗯， 有很多原因造成。 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原因会造成的？ 玻璃下就是窗户门下垂了，因为玻璃的那个门的玻璃特别重。 嗯， 它的五金使用不好的话，门会下垂了会导致没有异响。 嗯，就等于说可能它比较重，它五金承受不了，是不是？ 对。 那是不是调一调五金可能就可以了？ 嗯，对。 对。所以呢，就有包括有的时候那个门或者那窗户，它可能会有点滑底下那个窗台或者什么的， 对对对， 也是因为它下垂的问题， 下垂了，因为 也是需要调一下。对对对，它所以也需要调一下。所以呢，是不是就能看出来它可能是不是 五 金件？五 金件不行， 它 的承重达不到， 承重达不到。 刚开始可以，时间久了、 用着用着就 用着用着就不行了。随着咱的开关使用它，频繁使用，然后导致它就下垂了。 嗯，好的，我们这边呢，有位这个范范来给我们问一个问题啊，说我们的是老房子，说阳台的这个墙体呢很薄、啊，说这个断桥铝如果说太厚就特别重，会不会对墙体有影响？说有什么加固的一些方法吗？ 墙体很薄，然后选用断桥铝的话，您就不能选择太大的，就比较选择60的，现在市面上最小的6公分的，60系列。 哎，刚才你说那50的不行吗？ 现在没有50的 了，没有50的了， 对， 都是60。 家装的话最小是60。 60的， 对， 就要选择这种小的是吗？ 小，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别的方法那除非就加固墙体了。 加固墙体， 只能加固墙体了，对。 所以也就是只能说，比如说，要不你就加固墙体， 要不就选小一点的， 选小一点的， 对， 小60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对。 清理墙也可以吗？ 可以， 也 可以， 没有问题啊。另外他说这个内开的断桥铝窗，平开时候呢上旋。就老打开，就可能是不是还如何调整，是坏了吗？还是哪个配件松了？就是说可能是就是按说是平开，它就是平开啊，它不应该自己就上旋。但是它有的时候平开的时候，这上旋它自己就打开了，还是五金件的问题。 对，五金有关系，还有使用情况，因为有可能是安装工人没有教业主怎么使用。 嗯， 因为它有两种开启方式，知道吗？ 对。 然后有可能没教他使用，就导致 误用 会形成的情况。 除非除了误用的话呢，是什么 还有就是五金有多用， 还是五金有问题？明白。所以可能还是哪个配件的问题。 对对，我们专业人过去调一下螺丝就行了。 调一下螺丝。 对对对， 啊， 一下就行。 对，所以我说吧，为什么我们要开展维修季活动？又来了，就是也是因为想让大家就是能够帮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因为可能这些只是需要调一下。 对，有时候我们 就可以了。 我们专业人过去，1分钟能解决您。 困扰多少天的 问题，没错没错。所以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嘛。所以我们过两天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可能在21号那周，我们大概就能听到我们节目的一个宣传了。一个呢是我们的陪同装修计划，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公益的这个维修季啊。 对对对。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需要这个维修的，到时候也都可以通过这个报名的方式哈、啊，这个来报名。除了您家要换新东西啊，这个您得自己花钱，因为毕竟这个厂家不可能是免费给您的。但是呢，除了您要换新东西，只要只是维修范围之内的，比如修修这个弄弄那个都是免费 的 啊。对，因为我们也是节目做的这么一个公益活动，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之前的这个陪同装修，陪同装修计划也是公益的啊。所以大家需要帮忙的话啊，您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一个是我们到时候我们会有办公的一个电话，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看下面的大家想关注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密封条的事儿啊。这个密封条呢，我觉得也是隔音啊，或者说是包括这个密封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对， 这边有朋友说啊，这个之前可能没有感觉，就是隔音觉得还行，然后但是呢，就是有时候在下暴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从这个窗户的这个角 渗水进去， 往里进去。 对 啊，这个是不是密封的问题呢？ 对，密封的问题。 嗯，这个因为是它中间这个条的问题，还是说它胶没打好的问题？ 如果从窗户就角落渗水，那有可能是胶没打好导致的，就跟墙体处理不当导致的。如果从窗就是窗户开启的地方，窗户散渗水进来，那肯定是密封条有问题。 那一般情况下这密封条应该都是什么样的密封条是好的？ 现在国家标准的是三元乙丙。 三元什么？ 乙丙。三元乙丙 就是这个材质，是不是？ 对对对对，它是一种橡胶。然后这种是国家标准的，因为它比较它的使用寿命比较长。然后没有气味。比较环保这一块。然后现在一些小厂家他会使用 PVC 的。 PVC。 去代替它。因为 PVC 的话有味道，而且使用寿命特别短，就用了几年之后它会缩水，慢慢的就缩小了，缩小了它密封肯定就不密封了。 所以这个一般情况下密封条我们看它好坏是不是还是看它的韧性吧？ 对，看韧性。有一怎么选择一个好的密封条呢？一观其色。一般的三元乙丙的橡胶皮条，它的色泽比较纯正，然后并非特别亮，也不是特别暗。然后再是摸闻气味，刚才说了三元乙丙的气味有点分香，有点香味，但 PVC 的有点刺鼻味道，然后再是摸手感，三元乙丙的话摸起来它比较细腻，但 PVC 的比较粗糙一点，就是这几点。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一看二闻 三摸，对对对， 是吧？就大概就能看到这个 PVC 这个什么 PVC 就这个密封条的一些好坏了， 对对对。 一般的这种密封条如果说出现了比如老化呀，时间长了呀，能更换吗？还是说每个厂家它会每个厂家不同的型号不好配呢？ 对，需要派现场人去看，因为每个厂有几道密封条是能通用的，有几道是不通用的 啊， 所以说有可能需要专门厂家的人去换。对， 好的。我们这边好问一个问题，说塑钢窗的上旋坏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塑钢窗有上旋吗？ 应该没有。 是断桥铝吗？ 断桥铝的。 对， 铝塑还有一种铝塑窗 、有上旋吗？ 有上旋。 那可能是 铝 铝塑吧。 那只能换五金。 那只能换五金了，是不是？那只能是挑个好的五。哎，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啊，就比如说可能本来这个窗户原来不是那种做的上旋的， 对， 它可能做的是平开的，但是呢，这个因为之前有朋友做过，他就觉得之后换完了之后密封性倒不好了，就原来可能平开的时候还好，但是呢。毕竟他觉得上旋以后家里能通过气呀、啊、感觉 对 会方便一点，然后他就换了一套五金，就换一套能上旋的这种五金。但是呢可能毕竟这个厂家不太一样或者怎样，他就会觉得这个时候在平开关上的时候好像这个窗户缝那个漏风就比较明显，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会有，因为原装就后面更换了五金的情况下会导致就是它的一个接触的地方不严谨了，那会产生密封效果差。 所以还是最好就是在装修的时候，你就决定好是用什么。 第二次更换和原厂出来肯定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的。 对，原厂出来需要在厂家去调整好了。对吧？如果第二次换，因为五金品牌也不一样了。然后各种东西不配套。 这倒是。哎，那如果比如说有些朋友说这个之前可能没想到，现在我就想换，那找原来的这个厂家可不可以能配到合适的呢？ 可以。 是可以配到的，是不是？ 而且这跟施工人也有关系。 那如果隔了很多年了也可以吗？ 可以换 也可以。 对 啊，然后跟施工工人的这个技术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 哎呀，这个所以多方面原因。 对 这个还真是个事儿啊。好的，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哈，您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来，我们来再看一看这个其他朋友的关于这个问题啊。有朋友说到这个像一些朋友比较关注的这个蜜蜂的这个道数，包括比如说里边还有那个，不说两个窗户之间还有那个叫什么 香蕉条， 就是蜜蜂除了蜜蜂条之外，窗户之间还有一个什么条？ 隔热条，隔热条， 这个东西太多了，是吧？ 对。 那这些东西， 隔热条没有什么影响。那我说是蜜蜂条， 嗯， 蜜蜂条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厂家打的，就是很多道蜜蜂，很多道蜜蜂啊，八道、十道、十二道，数不清。但是真正的蜜蜂，这是个误区。一般业主认为蜜蜂道数越多，它越蜜蜂，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起作用的是最外面那一层，跟最外面一层蜜蜂和最里面这一层。中间的那些蜜蜂道数只是一个过度阻挡的作用 啊， 因为蜜蜂条它毕竟是橡胶的，它的使用寿命它不及铝材，铝材能使个二三十年，橡胶的话有可能到二三十年早就老化了。 嗯， 蜜蜂道数越多，你的橡胶皮条越多了，多的话一到老化了，它就影响你的开关了，你窗户影响你的使用寿命了 啊， 对吧？如果您说我二十道蜜蜂全是蜜蜂条，它其中有一道老化了，就你的开关就不顺畅了，对吧？那你就窗户你， 所以跟它多少其实没有关系，没关系。 最主要把最外面和最里面这两道做好了，然后一般的蜜蜂效果都挺好的。 嗯， 一般主流的大品牌的蜜蜂道数在三道或者六道之间，这都是可以的。再多的话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 锦上添花的。 对。 那一般比如说像北京这样的这种天气哈，基本上能用多少年这个蜜蜂不会坏呢？ 一般的蜜蜂条使用寿命好点的，三千我跟您说的三元一饼的，然后它在10到15年。 嗯。那也基本上二次装修了要、 啊、对，二次装修了啊，对。 所以我们这边有朋友也问啊，说这个蜜蜂条老化周期大概多久？就刚才我们说大概 10到15年。 那多久需要换蜜蜂的？也是这个数呗，10到15年呗。说哪里有换啊？就特别想换蜜蜂条。 这个你可以寻找一个到建材市场啊，找一个就是做门窗的，然后问问他们能不能更换，这个让需要派人去看，通不通用，主要是。 所以就还是要看这个能不能配得上， 能不能配，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因为每个厂家它的门窗是不一样的，它使用的蜜蜂条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派人专门去看一下现场，差不多。 好的，我觉得回头啊，可以让这个等我们要做这个维修剂的时候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这种问题呢，可以让我们的专家去给您看看。 对，没问题。 我觉得真的很多东西都必须也得实际 去看，对， 才能明白，才能知道。好的，大家呢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有朋友想问到说，在阳台和这个露台的地方，用什么样的这种窗户玻璃啊，或者是这种会好一点的？ 就楼我，比如您家住在三楼以下，比较靠马路，我建议使用气定的窗户，因为它比较大，然后隔音效果更好一点。因为你就看马路比较吵嘛，对吧？然后七楼以上，三楼以上的话，你可以使用60、65、70都可以。 所以就是厚度的话，还是要根据你住的这个 位 置、位 置、地理位置来讲，对， 位置来决定。 然后玻璃这一块，选择玻璃，如果一般标配的双层中空玻璃。如果它的隔音效果达不，就特别少，离机场，我说我们家离机场特别近，那噪音肯定大。 对， 一般的标配的肯定满足不了你的需求，你可以弄个三层玻璃， 三层玻璃 加一层， 加一层。 如果家里有孩子，怕不安全，弄钢化。对。 玻璃现在不都钢化吗？不是吗？ 一般标配的就是普通玻璃， 就是普通玻璃。 对对对。 那等于说我需要跟他说，你给我做钢化。 对，你要做钢化，对。 原来是这样。 因为钢化的话，需要我们这个玻璃厂家也是用普通玻璃进行钢化炉第二次回生，做成钢化。所以说这块是产生费用的，所以说一般就不标配钢化玻璃。 不标配了，对。 对， 我觉得可以这样，因为有的时候啊，我给厂家提个意见啊，所有的厂家提个意见，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可能。并不是大家不想弄，而是说呢，根本想不起来。 对， 对吧？我觉得其实应该，对，我觉得其实可以给大家列一个单子。你比如说标配是什么，然后呢，我这边需要单升级单收费的是什么，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比如说你要不要做钢化啊？你要不要对升级这个五金件？你要不要做这个金刚网的纱 窗？ 对，或者 钢化玻璃？ 要不要钢化玻璃？就等等，你列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其实他是需要的， 对， 但是真的不知道，像 不了解不知道， 今天 说你也不知道。 对，比如你看，虽然说我这做了有7、8年装修节目了吧，但是还真的就刚才你说到我一直认为啊，这个玻璃窗户都是钢化的，我一直这样认 为。 因为 我们这装门窗里面啊，就有个标准，如果玻璃大1.5平米， 一块玻璃大1.5平米，这是我们会跟他说、这个玻璃太大了，需要钢化。小1.5平米，我们一般是就是标配就是普通玻璃。 所以真的，我觉得需要列这么一个单子，让大家这个了解一下， 挑选、然后选择一下。 对，要不然的话，真是我一直觉得全是钢化的。好的，这边呢，我们这边还有朋友动感美说，哎呀，这怎么跟买车似的？还有标配和高配。 对， 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个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嘛， 对 吧？所以你选择东西可能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好说，上旋五金件只能平开上旋，这个坏了开不了了，说怎么能调整呢？ 您自己可能调不了，需要专门人去调。 需要专门人调， 对， 因为它可能里面的小配件什么特别多。 对。 咱真的不太会拧， 不太懂 啊。回头吧，回头等我们这个下周这个开始了之后，您都可以来报名维修啊。我们会让这个专门的厂家给大家去专家去给大家去看一下啊。然后另外有朋友问到说，钢化玻璃比这个普通玻璃会更贵很多吗？ 一平米的话，如果是双重玻璃要贵到将近180左右吧。 80左右，一平米嘛， 对，一平米， 一平米80左右，还好， 对， 其实还好。然后就根据需求呗，我觉得可以。 因为这一块的话，厂家的话就不会就是多作废，因为这也是一个成本价，对，你玻璃这块 80左右。所以大家我们今天大概也把这个跟大家说了啊， 费用差不多， 对，大家可以自己去在市面上去选任何东西的时候，大家可以心里有个谱了， 对，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咱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还有五金件没说啊，对，五金件很重要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进口五金和国产五金有什么区别，就是有好用的这个区别。 进口五金它的一个承重 比较好， 然后使用寿命比较长一点，因为五金有开关的次数，就比如一般的进口五金能开到10000次左右，一般的就是国产五金有可能开启寿命比较短一点，然后它的承重量比较短一点， 所以就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可以，我建议您还是选择 好一点的 五金，真的很重要。 五金意为门窗的心脏，知道吗？这东西很重要。 对，五金我倒是建议这点不要省，真的不要省啊！包括橱柜门什么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只要是有五金的地儿，大家尽量选好一点，这点真的不要省。 对，因为五金一旦坏了，你的窗户就坏了。 没错，而且 再好的玻璃，再好的密封条，这个坏了 没用了。对 啊，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今天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专家啊，谢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给大家讲了一期关于这个断桥铝门窗的一些事儿啊。以后时间呢，我们再继续解答大家发来的问题。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瑞麟皂营养全面，身体好，瑞麟羊奶全家药。本档活动由瑞麟乳业独家冠名赞助播出，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为了感谢北京数以万计的家庭对瑞麟乳业的大力支持，现瑞麟乳业特别举办了2018年度的瑞麟健康型的活动。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只要您是关注健康，只要您是热爱运动，您就可以到瑞麟门店免费领取一双老年专用健步鞋，只有100个名额，报名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朋友问，瑞麟不是做羊奶粉的吗？怎么送起了健步鞋？这一听啊，就是常听我们活动的朋友。是的，瑞麟是专业做羊奶的品牌，被陕西省乳品安全学会评为质量管理奖、诚信经营奖、营销贡献奖等诸多奖项，而且啊，质量又是由中国人保承保的，所以才能成为北京家庭的放心奶。而之所以要送健步鞋啊，是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好身体的同时，更能在这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多走走多看看，让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是的，没错，都说呢，营养补充加上健身运动才是1+1=2的健康回报。所以呢，本档活动瑞麟乳业都特别赞助了100双的中老年专用健步鞋送给大家。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想要了解羊奶的朋友都可以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